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啊，即系因为我哋话而家有预计2015年年底就系最劲啊嘛。咁所以即系话咧，而家秘鲁对开嗰个海嘅水温咧，系一路增加紧，而且系向西向住太平洋中部进发嘅。嗱，咁呢个咧就要讲埋点解会影响个渔获啦。嗱，我哋头先讲都系讲大气环流啫。我哋其实仲有咧，其实我哋个影响天气绝对唔系大气咁简单啊，仲要有陆地同海洋啊嘛。咁啊，海洋咧，你知道有洋流呢样嘢，其实洋流嘅影响系好紧要嘅吓。大家知道啦，其实喺美洲北美洲的东部和欧洲的西部，基本上咧好多是很高纬度咧，系冻到住唔到人嘅，全靠一样嘢就是 the Gulf Stream， 大家听过啦，就叫湾流，系嘛，就喺大西洋的近赤道嗰度起嘅，然后一路流向去咧就系流向呢嗰个加利福尼亚州嗰度，即系喺中美洲流向呢个加利福尼亚州，然后沿住美国嗰个 Eastern Seaboard。個東岸一路流流到去加拿大東部嗰個 Labrador 咁滯，然後就轉向即係格陵蘭南部啊、冰島啊，然後轉向呢個英倫三島啊咁樣嘅，全靠呢個 Gulf Stream 咧，係令到歐洲咧可以咁温暖嘅啫。如果你冇咗呢個 Gulf Stream 咧，其實歐洲嘅冬天咧就完全冰封噶啦嚇。好啦，其實我成日指出噶，倫敦個緯度大家可能冇留意到，其實倫敦個緯度咧係高過曬東北三省，高過曬呢個北海道。你觉唔觉得？你话边度冻啊？俾你感觉系嘛？哇，东北三省、黑龙江、哈尔滨、北海道啊，系嘛？但系伦敦高过晒佢嘅。但系点解佢唔会咁冻咧？冬天就系、因为 Gulf Stream。好啦，咁另一个咧，亦都系影响咩嘅？就都系日本嘅，就系、嗰个叫做黑潮啊 ，Kuroshu Kuro， 其实应该读 Kuro 啊吓，因为佢日本人唔识发嗰个 R 音嘅 K U R O， 就叫 Kuroshu。Kuroshu 就黑色啊嘛 ，Kuroshu 咧其實就係喺太平洋西部嘅一個又係暖流嚟嘅，一路咁樣嘅喺台灣以東，然後一路鏟上去日本咁樣嘅。咁但係咧，原來喺南美洲嘅西岸咧，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暖流。咁呢個暖流咧，又係喺南美洲嘅西南嗰度咧，就喺度流上嚟，然後就流到去秘魯對開咁上下，然後就會向西噶啦。就會向西，咁樣咧呢、個暖流再加埋嗰啲風咧，頭先講嘅嗰啲東風咧，其實會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咧，就會點咧？因為其實佢上到嚟咧就已經冇咁暖啦，就係、但係咧，佢就會其實係將秘魯對開嗰個西東太平洋咧嗰、個海岸嗰個啲水咧係不斷移走嘅，不斷移走。咁啊，移走即系吹走佢啦，尤其啲東風吹走佢啦，咁就會令到一樣嘢咧。嗱，頭先我講呢個咧，嗰、叫做秘魯寒流啊，搞錯咗，唔係暖流，係我都係叫做秘魯寒流。其實呢個係寒流嚟嘅。咁秘魯寒流咧，其實亦都叫做紅寶寒流咧，就是、因為紀念一個科學家叫做Humboldt 啊 Humboldt。咁咧 Humboldt Current 咧係一個寒流，就移到去秘魯咁上下就向西啦，即係差唔多沿住赤道啦。然後另外一方面，因為有不斷有呢啲咁樣嘅東北信風咧，喺度吹走啲海水啦。原來佢係會令到咧嗰度個海水嘅温度咧係比較上偏低啦。第一點，咁啊偏低咧，其實係可以咧係養多啲嘅魚嘅喎嚇。咁啊，佢同埋最重要一樣咧，原來嗰度咧亦都係不斷啊。剛才我講呢個水平的洋流啫，其實個海洋是立體的嘛，其實一樣可以有好似哈德利環流啊、沃克環流咁樣嗰啲對流圈噶嘛。咁原來喺呢個秘魯對開嘅海岸一個海洋嗰度咧，原來就有一個垂直嘅對流圈咧嘅上升部分。上升部分我哋叫做冷水上湧啊，叫做 cold upwelling。cold upwelling。咁呢個咧冷水上湧咧，就會將嗰個海底好多養分咧，就帶咗上嚟呢個洋面啊。其實呢個大家都有啲常識諗到喎，你諗下，其實海入面日日都有生物死㗎啦，嗰啲魚又會死啦，係嘛？啲蝦又會死，啲蟹又會死啦，係嘛？死咗之後啲屍體點啊？ 咪跌咗落去， 咁咪沉咗落海底咯，係嘛？咁沉咗落海底始終都會腐化㗎，雖然佢係腐化得慢啲，因為好凍咁樣。咁但係腐化咗之後，咁咪形成咗海底啲沉積物，嗰啲其實最有營養㗎嘛。 吓、啊，好多營養喺入面嘅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，我可能唔知道有冇講喺度，就係磷呢樣嘢啦 ，phosphorus 啊嚇，因為好珍貴嘅磷。咁但係咧，所以凡係世界上最出名嗰啲咁樣嘅漁場啊，即係去捕魚嘅漁場啊嚇，其實都係冷水上湧嘅地方。啊，譬如就算係呢個 Labrador 啊，嚇，即係頭先講話加拿大東部啊，嗰啲都係嘅。咁你呢個秘魯出面咧，嗰度咧正正就係一個好強嘅冷水上湧，就將嗰個海底海床入面嗰啲咁樣嘅啲腐化咗嘅沉積物咧，好豐富嘅養分咧，就帶上嚟呢個洋面，帶上嚟嘅洋面咧就可以養活咗好多好多海洋生物啦，嚇嗰啲蝦毛啊、啲魚啊咁樣樣。所以嗰度係一個好重要嘅魚，即係捕魚嘅地方啦。但係El Nino 咧就慘啦 ，El Nino 咧佢根本嗰啲東風就好弱啊嘛，係嘛？咁而且個氣壓亦都逆轉啊嘛，咁嗰個海水個温度咧亦都上升啊嘛，咁即係話咧，實際上佢就抑壓咗咧，就係嗰個海冷水上湧咧，其實就係差唔多係冇咗咁滯。咁一冇咗嘅時期咧，嗰度個漁獲咧就會係大減，大減咧嗰個漁業咧直情就會。即係崩潰，咁而歷史上咧，其實嗰度咧都試過經歷過好多呢啲咁嘅災難，即係嗰度嘅漁民已經有真係好慘痛嘅經歷㗎啦。但係你預測唔到嘅，你都唔知幾時嚟，都話兩年又唔定，三年又唔定，五年又唔定，七年又唔定，咁佢就會突然間嚟一次呢個聖嬰暖流，其實對佢哋係好慘。其實仲唔淨止啊，當時仲有一樣嘢咧，有魚就有嗰啲海鷗。同埋好多嗰啲即係總之食魚嗰啲雀仔啦，係嘛嗰啲海鳥啦。而嗰啲海鳥食完就要點咧？ 哦， 係啦，就屙啦。咁屙出嚟嗰啲咧，我好似喺度都講過嘅嗰次發現新世界新世界，嗰啲叫鳥糞石啊 ，guano。而嗰啲鳥糞石咧，其實係佢哋好重要嘅一個出口嘅嘢嚟㗎，係賣錢嘅，因為係好。嘅肥田料嚟噶嘛，係好有營養嘅一啲肥料嚟噶嘛，咁所以咧，你一來漁獲又下降，嗰啲雀仔又死曬，冇魚食咪死曬咯，咁又冇得屙咯，啊，咁你鳥糞石又減產咯，所以連消帶打啦，好慘嘅。好啦，第二樣講就係講嗰個氣候反常啦，即係天氣反常啦。咁啊頭先講過啦，你好明顯啦，你本來係菲律賓以東嘅嗰個西太平洋咧，係海水又温暖。咁樣咧，嗰個空氣上升，所以氣壓又低啦。咁所以平時即係每年啊，即係雨季嘅時期，啲菲律賓啊、印尼啊，或者係澳洲嘅東北部啊，咁樣係應該有一定嘅雨水噶嘛。好啦，到係強嘅厄爾尼諾咧，嗰度全部大旱嚇、菲律賓啊、印尼啊，即係澳洲東北啊，就好嚴重嘅旱災。倒翻轉頭咧。呢、這個喺呢個秘魯啊、智利啊、玻利維亞嗰好多地方咧，本來係旱季嘅時期咧，突然間就落雨落到傻咗。咁喺呢個咧影響係好嚴重嘅，即係又山泥傾瀉啊，又洪水啊咁樣樣啊，啲嗰啲農作物又浸死曬咁樣樣。咁呢就厄爾尼諾即係最直接帶嚟嘅其中嘅影響啦。但係其實佢仲連消帶打咧，係影響好多嘅。其中有兩個咧都要提一提嘅，好緊要。頭先我講過咩叫做季風啊嚇 ，monsoon 啊嘛。我都講過有兩個 monsoon 係好緊要嘅，當然我哋喺度咧都緊要，即係整個華南沿岸咧，我哋喺南海嗰個 monsoon， 但係我哋嘅南海嘅 monsoon 其實都係印度洋嚟嘅，主要當然有啲喺南海嚟啦，但係主要喺印度洋，但係佢就即係經過咗成個東南亞嗰個中南半島咁解啫。但係成個印度咧，哇！你知印度而家嘅人口直追中國啦嚇、但係你打開地圖睇下，其實佢面積細過我哋中國一截噶嘛。咁啊，佢哋嗰個農業本來都好發達，但係你要養活咁多人。其實佢全靠嘅咧，就係嗰個夏天嘅西南季風。呢、這個 summer monsoon 咧，對於印度咧個影響咧係大過我哋中國嘅，因為佢嘅地形啊，因為佢印度北部咧就係青藏高原啊嘛。喺青藏高原咧係擋曬咧，跟住好多氣候嘅系統咧，反而對佢唔係咁大影響啊。我哋中國咧就冇咗呢個，即係青藏高原當然喺我哋嘅西面啦，但係我哋有真係由呢個東北啊，由內蒙啊，有華北平原啊，有呢、這個嚇、兩河流域，即係嚇、黃河啊、長江啊咁樣咧。我哋嗰個氣候咧相對地複雜啲嘅，大家都聽過咩叫梅雨季節啦。我哋而家咪就梅雨期啦，係嘛？即係由呢個喺華南啊，或者係長江流域啊、上海啊落雨落到咩咁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印度嘅氣候相對簡單嘅，其實每年咧最緊要就夏天嗰個西南季風，佢一嚟嘅時期，佢嚟得好咧，嗰、那個農作物就會係嚇、收成得好。當然佢好得滯咧，就會水災。但係最慘就係佢唔好啦，即係好弱啦，好弱嚟得遲又弱嘅時期咧，就會旱災。 唔夠雨水，一唔夠雨水咧，農作物呢、這個嚇、欠收咧，就其實係會出現饑荒，係影響千百萬嘅生計。咁而家啲科學家研究就話，原來逢係厄爾尼諾強嘅時期咧，原來印度啊喺印度洋嚟嗰個嘅西南季風咧，就會係好弱好弱。咁、而今年咧，其實大家咧前一排可能都有留意新聞啊。其實佢都係嚟得遲，同埋佢嚟之前咧，本來都應該有些少少驟雨啊，啲驟雨就少咗好多。咁之一就出現咗喺五月底咧。是一個驚人的熱浪，在印度咧，而家講緊係熱死2500人、你想下幾多人驚啊？2500人，好多地方的温度咧係上升到係攝氏45度以上嘅，喺印度大部分地方。咁所以你話係幾咁得人驚？另一個咧就係非洲啦，非洲嘅西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嗰啲國家，嗰度有成四五個國家嘅，嗰度其實已經好慘噶啦，因為咧過去幾年有伊波拉，都已經好慘啦，伊波拉病毒。但是呢其實啊，其實那個區域咧，我哋有個名俾佢嘅嚇，叫做撒哈爾啊 ，Sahel S A H E L Sahel 呢個 Sahelian region 咧，其實由上個世紀差唔多60年代開始咧，已經出現持續嘅旱災，係好嚴重嘅，我哋叫做 Sahelian drought。咁呢個 drought 咧，其實佢真係嘅。我哋睇翻啲氣候記錄咧，由19世紀到20世紀咁樣算咧，其實係有濕有乾，有濕有乾咁樣係，即係得梗係有自然波動啦，係嘛？即係一年一年嗰、那個，佢就係由呢個大西洋嚟嗰個西南季風啊嘛。但係自從60年代開始咧，嗰個季風咧係越嚟越弱嘅。咁有時直情差唔多冇曬咁滯，所以令到嗰度咧就旱災都好緊要。所以成日有饑荒。咁而家啲科學家咧，亦都係研究到啦。原來佢呢個旱災咧，亦都係同厄爾尼諾咧，原來係有關係嘅。厄爾尼諾特強嘅年份咧，佢個旱災係特別嚴重，佢差唔多成個西南季風就冇咗咁滯。哇，又好慘。所以呢個 Sahelian drought 咧，喺上世紀大概70年代，好多科學家研究咧，曾經有一個理論咧，就係賴曬嗰啲當地嘅居民啊、啲農民啊，過分種植啊、過分放牧啊、食曬啲草啊，咁於是啊踩到啲泥又點啊，又咁好多理論嘅，或者人口過多。但係而家科學家研究過之後咧，認為嗰個咧係次要嘅，其實真係天災。係呢個厄爾尼諾係影響到嗰個西南季風咧，係弱得好交關嘅，咁所以係好緊要。而我哋不過你哋兩個咁後生都唔記得㗎啦，應該喺1987年嘅時期，後嚟咧就亦都係喺係啦1987、1988年咧，其實中國嘅東北咧係有一個興安嶺嘅大火，森林大火燒得好緊要嘅。咁當時亦都係啱啱就係強嘅厄爾尼諾，而科學家咧亦都係認為嗰個應該係厄爾尼諾影響咧，即係干旱得好緊要咧，係令到我哋東北三省嗰個興安嶺喺黑龍江省嘅佢有大火嘅，亦都好緊要嘅。咁所以而家科學家都係好擔心。好啦，最後一句就係話全球暖化對厄爾尼諾有咩影響咧？而家初步嘅研究咧顯示都係唔好消息嘅。就係話，可能厄爾尼諾咧，佢無論嚟嘅次數同埋嗰個強度，都會比過去更加緊要。呢個係初步結論，但係即係仲係爭拗緊嘅，即係科學家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就哇講下講下，即係已經原來有過半鐘啦，都已經夠。咁但係大致上，我希望咧都令到大家對厄爾尼諾呢個現象咧係加深嘅了解啦。但係你話佢點解會有時係兩年，有時7年咧？呢個真係神秘啊！但係科學家而家都未有一個好嘅解釋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下個禮拜咧，我哋講一個新嘅題目啦。OK， 再見。 再見，拜拜。